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五季。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，我是维刚， 我是希杰， 我是蓝豆丝。 上一集跟上上一集呢，是真真切切的有过一段感情的王牌冤家上和下，而上一集录制的时间是6月24号，很遥远， 非常遥远， 导致我们现在好像不太会讲话， 休息了好久哦， 是不是很过瘾呢？ 有一点点 哦。那下一集是7月22号要上映，也是我们第五季的最后一集， 耶！ 就是今天这一集嘛，对不对？ 第五季的最后一集，对 ，yes， 耶、yeah. ！ 好，那再进到这一集，这集还没结束哦，这集还没录完哦，录完再兴奋 好、 那我们在进入到这一集的主题之前，要不要先分享一下近况呢？ 好啊，我先从我，因为我这个周表无聊，就先分享我的好了。 大声一点哦！ 就是我今天啊，6点就起来了，要去加班。然后我想说，天啊！然后我昨天1点钟才睡，所以我只睡了5个小时不到，我就一直撑到现在，所以我很累。等一下就话比可能会比较少一点。 嗯，这是你的近况吗？ 对。 那我来分享一下维刚的近况。维刚今天就是感冒了。大家可以听得出来，声音有一点鼻音， 所以你今天话也会比较少一点。 今天话也会尽量少一点。对，那我的近况还有另外，其实是要呼应上一集蓝豆丝的问题，就是我最后选择了哪一个学校？ 哪一个呢？ 我选择了台湾大学。 哇！ 那我就会真真切切的成为一个混血儿。对，这是我的选择。这是我的近况。那蓝豆丝呢？ 蓝豆丝今天身体也不是很好，所以 我想我自己说，所以我们这集要走一个话少的那个最后一集嘛。 好，那接着插播一首歌曲，大家好好休息一下。 对，好了，我的近况就是，因为我上一集前两集跟大家分享太多灵魂了，导致我现在灵魂有点虚弱，我必须好好养它。然后再加上我的上班时数真的还是没有减低的那个 趋势， 所以对这集我也会话很少，那就 一起沉默吧。 对，你就安安静静的结束了这一季好了。 这一集， 大家可以吗？ 这一季的最后一集，居然是用这么悲哀的方式来画下终点。 我们要呼应一下，土耳其现在很多人在沉默啊。 其实我蛮好奇，这个上下两集一起录，导致中间有长达2个礼拜的空白，然后实际播出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呼应了那个时事。 嗯， 这2个礼拜。发生好多事哦， 非常多的事，包含 3个礼拜 松山车站的 对 这个人为的爆炸案， 嗯， 然后华航的罢工出乎意料的提早结束， 那个真是丢脸我们， 真是丢脸我们。 等一下，可是里面有很多过程啊，只是后面就是大家没有讨论而已，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故事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 然后熊山的飞弹就这样意外的射了出去， 哇，那个真的。 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我们的太平岛，也就这样默默的被国际上变成太平礁。然后还有 法国恐怖攻击， 开着货运车的货车的这个， 假装要送冰棒，我觉得太可耻了，假装要送冰棒， 居然是要杀人。 对， 土耳其政变， 嗯， 英国首相下台，换了一个女生上来。等等的，都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。 我当兵的时候就觉得5分钟就可以做很多事，就以前大学的时候，时间好像很不值钱，就是很久才会发生一件你觉得重要的事。但是你会不会觉得，就是突然觉得说，3个礼拜虽然很短，但其实也足够长到发生很多改变你生命的事。 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步伐越来越快， 快到不断的在改变，就是我们停下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变了。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不能停，那其实没有差，因为我们并没有改变世界的力量。 我们照我们的步伐。 嗯，好啊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电影是要聊什么呢？ 毒药。 对，上一集其实有预告毒药，那你们都看了吗？ 看了，看了。 哦，它是美国2005年的一部悬疑恐怖片， 是心机恐怖片， 超心机的。那女主角是非常漂亮的凯特哈德森。 嗯， 你们有喜欢她的作品吗？ 她这个名字好熟，她还有演过什么片？ 赖家王老五。 不是啦，赖家王老五不是她，赖家王老五是那个欲望城市的女主角。 是啦。 不是，赖家王老五不是她， 是欲望城市的 女主角。 我好累，我没有办法跟你吵，但真的她是演赖家王老五啦。 如果不是呢？ 如果 是的话就算了嘛。 如果他有 演，不是的话表示我生病了。 那是什么时候的片？ 傻爱成精。 不是 哦，他演的是傻爱成精，不是赖家王老五。 他跟赖家王老五的男主角演的是绝配冤家。 哦，是是是，我想我真的感冒了，状况不是很好。好， 这个 凯特 他演的片我好像都没怎么看过哎。怪不得我对他没什么太大的印象。 可是他很正哎、欸。 那在美国人的心中，他算是甜姐儿的形象吧？ 是吗？ 应该是美国，可是没有人叫他美国甜心哎、欸。 是因为美国甜心已经有其他人了吗？那我觉得他是女生看到也会喜欢的那种类型哎、欸。 嗯。 算吗？ 算吧。可是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只知道说他有两个儿子和两个老公。 两个儿子和两个老公 过 、哦、OKOK、okay, okay、 继续。 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就来聊了这个心机恐怖片毒药，那就这样子了。 好， 哎呦，大家都无精打采的，这样很难做下去。好了，我们第一段就到这里好不好啊？ 好， 同学们好不好？ 好。下课10分钟哦，不，10秒。再回 电影毒药，2005年的电影，女主角卡洛琳对医院工作感到厌烦，转而到偏远别墅当看护，过程中发现照料的老人班恐受妻子以法术狐毒迫害。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，我是希杰。 我是蓝豆丝。 我是伟刚、啊、这部电影呢 好好看 哦，经过莉莉阿姨的解说之后，大家应该对她有初步的了解了吧？ 很想看吧各位。 其实我也是在录节目前一个小时才又把它复习完一遍。我觉得它的开始的那个铺陈啊，相当符合我们现在社会面临到的一个危机，就是老年化的社会。老年化的危机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变老，而变老的时候可能就没办法好好的照顾自己，那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自己的情况之下，可能就要交由社福机构来照顾自己，或者是自己的儿女呢来照顾自己，或者是使用医疗的资源呢来照顾。那当这些资源越来越不够的时候呢，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。所以我看的时候其实是觉得有点心酸的，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老，那我老了怎么办？这是我的初步的心得。 我觉得我们之间应该是真的有点喵电感应。 喵电感应。 我上礼拜五才跟我们课长在出差的路上讨论了，假设我没有小孩，不结婚，老的时候怎么办的话题。 那你们有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吗？ 他觉得他必须要生一个小孩来照顾他，但是他又担心这个小孩要是一个不孝子， 掐死 炸弹客， 反而是 劫运杀人， 反而是给自己找麻烦， 节外生枝。 那我 我的想法是因为现在不婚族很多，不生族也很多，所以就像你说，这个问题将来会变成是这个族群可能也会占一部分蛮大的比例的人。那我的想法是，因为现在科技比较发达了，所以一方面可能会有机器人来照顾，另一方面呢，可能会有这些寂寞的老人去组成一个互助会，并透过现代科技来互相照顾， 互相照顾，互相排解寂寞，互相 在生活上提供协助， 协助 就有点类似，本来是自己儿女来做应该做的事情，变成是由机器人或其他好几个老人来完成儿女该做的事。 嗯，很有道理的呢。那蓝豆汁呢？ 就对于就是人会变老，然后老了会有病痛，需要人家照顾这一块，我还是不敢想太多，因为我觉得想到就很可怕。所以 想到就想哭。 对，所以这部片虽然说有这样的潜在的议题在，我还是就是先把它忽略掉好了。 好， 但是你要知道，这部片的男女主角本来都是年轻人，但是他们就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你还不想面对的那个老头。 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懂。可是他们是把灵魂。哎，可以讲吗？就是 可以啊， 不管了，我要剧透喽。就是对，可是是因为他们是因为在这里面的那个法术的关系，所以把他们困在他们老的身体里面啊，不是说他们自己就是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慢慢变老， 瞬间的、啊，很恐怖哎、欸。 但是我同意希姐的想法，就是你真的就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你还是会透过很多社群团体，这社群的那个。那叫什么群组里面 互助， 对啊，去跟人家交流，然后就可以互通有无啊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， 那你们 可是要假设大家都会， 你们是否有觉得现在的那个社交软体，包含 LINE 啦、FB 啦、Twitter 啦、扑浪啦这些 Weibo， 有只适合年轻人用而不适合老年人用的情况吗？还是其实很适合老年人来用？ 我觉得现在大概45岁以下的人都大概会用这些工具了，所以我觉得像我爸他就不太会用，他连智慧型手机都不太会使用，所以我就觉得对他来讲，要靠这个，要靠这些社群网站去维系他的友情，有点困难。他就不行，但是如果说对于现在这一代中年到年轻人这一代，我觉得他们到老了是没有问题的。 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潜藏着可以开发的空间。嗯，或许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想想看，要怎么样跟自己家里面的年纪比较长的长辈互动相处。我个人觉得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议题也蛮恐怖的，就是。为什么这个屋子里面不能够有镜子？ 你跟希姐真的有喵恋感应哎、欸， 不能够有镜子。 来之前他就问我这句话，然后我想说啊，就是电影面藏的梗啊，因为他就要让你说，他就先跟你讲了这一句话，然后让你相信说为什么不行，因为正常都有，他就让你为什么不行，然后就有好奇心驱使你去找那以前挂的镜子放在哪里。所以就找去阁楼的地方了。 哦，所以它只是一个驱动力，让女主角驱动驱使着她去探索。 然后再一点就是，因为现在那个灵魂被困在一个老婆婆的身体里，所以她不想看到镜子是正常的。就是它里面有一句话，它是说，如果你脸上长满皱纹的话，你也不会想要有镜子，你也不会想要照镜子。 我有再加一个看法。因为这个是一部心机恐怖片， 心机哦， 超心机， 所以我觉得那是老太婆，因为这是她整个法术仪式的最重要最后的一步，对不对？ 对， 所以我觉得那有点像是导演为了要强调这是一部心机片，让观众觉得靠，真的超心机的这样，所以他就故意在前面先说不能有镜子，但其实完成这个法术是要有镜子，所以他是等于是让你觉得说哦。原来老太婆之前表了那个凯特·哈德森故意骗他说不要有镜子，但其实 他们要的就是你去照镜子， 跟你说不要就是要，跟你说不能有就是需要有，跟你说不要怕就是你要怕，叫你不要相信就是请你相信。 对，就是他 有点是想要营造那个心机的气氛在。 我个人觉得最可怕的一个点就是，如果你已经被置换了灵魂，你本来是一个年轻的肉体，年轻的灵魂，就一夕之间你变成年轻的灵魂，但被关在另外一个老年的躯体之中，那你纵使知道这件事情，你还不会，你会沮丧，但你不会到崩溃。那真正会让你崩溃的就是照镜子的那一瞬间。 对， 所以那个第一个被置换身体灵魂的那个老年人律师班，他如果很不准，再怎么不准都比不上他看到镜子的那一刹那。所以如果房间里面处处有镜子的话，那他就处处时时刻刻都处于崩溃的状态，那会很恼人。这是我小小的推论， 所以他们还是有点人性的，是不是？ 对对对对，稍微还有点人性。 要不然他一直在那边翻，一直在那边大叫，就是 对对，啊，我崩溃了，啊，我崩溃了。 但是有一幕我很记得，就是凯特他的人在看护这个班的时候，就是班就是 老年 嘛，然后因为他被毒哑了，所以他不能讲话。在帮他洗澡的时候，他自己的镜子，他就很故意哦，他就把那镜子打开，就随身女生的随身镜。就是照那个老人，他想说是不是来试试看好了。他自己也不敢照，但是就给那个老人照。 他知道老人他自己长什么样子，所以他瞬间就崩溃了。 对，他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会，我不会再这样对你。我想说，为什么要这样调缸？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，老年人在照镜子的时候 会崩溃， 会崩溃。 对， 那我们这一段就先聊到这里，休息一下。 好， 大家可以去照一下镜子。 不要。 女主角卡洛琳原先是无神论者，对别墅女主人白欧蕾并不信任，而且重病的班一直有诡异状况产生，导致卡洛琳对狐毒开始感到好奇。 我是兰诺斯， 我是希杰， 我是伟刚。我们第三段要来讨论万能钥匙，也就是毒药这部电影，它这个悲惨的结局。我个人看到这个悲惨的结局的时候觉得可以接受。 为什么？ 因为那个胜利的那一方，他们的外表是年轻的肉体，而失败的那方虽然是好人，但他们却是苍老的肉体，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，就是好像女主角还没输嘛。 因为你用悲惨的结局是站在正义的那一方，但是你看到的结局是恐怖的那一方大胜， 就是坏人大胜胜利了，他成， 就是看你要站在哪一个。 对对，坏人成功的剥夺了他人的肉体，可以再延续好一阵子的那个快乐生活，好像可以接受。而且这两个坏人在最早之前是黑人仆人嘛，他们显然也是被虐待的，被欺负的， 是。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本位，就是主角的话，那他们就是被欺负的两位黑人仆人，一男一女。经过了这么长久的时间，他们还是在抵抗着白人的欺负，不断的恶整白人。长远看来还是正义的一方获胜啊。所以我看到结局的时候反而没有有一点点震惊，居然是这样的结局，但是好像也可以接受。你们呢？ 我也是， 我是觉得这个结局可以接受，但是那是因为我不喜欢猜得到的结局。 猜得到的结局， 所以这个跟那个有一部我们之前讨论，就是结局是两个坏兄弟把那个女主角丢到海里头，然后还笑笑开心的在划船。 对对对，不是坏兄弟，就是坏人。那个德国的那个一个惊悚片。 对， 那个也是感觉很多人都骂他烂，但我喜欢这种结局。嗯，是我没猜到。 嗯，没猜到的结局就是让人惊艳的结局。那蓝豆丝呢？ 我就从纯粹从电影的那个铺叙，还有他拍摄手法看，我觉得这个结局很厉害，真的就是在这个剧情来讲，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。虽然它中间有默默的小关键，就是告诉你说，其实就是默默的这个灵魂就会到凯特哈德森的身体里哦。但是他等他真正发生的时候，你还是会吓到。所以如果不是这个结局的话，我觉得这部片可能就是一般正常的宿舍别墅闹鬼啊， 对， 然后老人变恐怖啊，然后那个老婆婆想要躲产啊，然后跟这个年轻的律师在一起啊之类的。 就是如果他的结局是好人获胜，这部片我给他 就是凯特哈德森，凯特哈德森就成功营救了这个老先生的话，反正就觉得说 没什么， 对， 他没有悲壮的感觉， 没错。 其实这个老先生被换了身体的这个年轻灵魂，然后老的身躯，最后在救护车上面跟这个老太太的身躯，但是里面藏着凯特哈德森的灵魂，他们两个还互看了一眼。 真的笑对方吗？ 你也中招啦。我觉得真的有一点点让人同情， 有很心酸，那边很鼻酸的，因为两个人都也不能讲话，因为他们被毒哑嘛。 嗯，是啊，所以就相当的让人沮丧。 可是其实那个被毒哑过程，他们也没有真的被毒哑，是他们相信自己是被毒哑了，对不对？ 但他没有喝药啊，所以可能真的有哑的成分。那我们再进行第二个深度的讨论。 第二个 深度的讨论就是整个剧情的每一个环节里面，女主角不断的，比如说她一开始要先去担任这个老先生的看护，她去应征，然后当上看护之后，观察了他们的生活作息，发现有益处之后，求助于她的好友。求助好友的过程之中，她又持续的跟这个女主人，老的女主人互动。跟律师，年轻的律师互动，互动的过程之中，他渐渐的相信了狐毒的存在，这个巫术的这个存在。然后呢，他又投射了自己的感情，想要照顾这个老年人，然后想要营救他。最后一番争斗扭打之后，他的灵魂正式的被置换了。这一连串的过程之中，你们觉得哪一个环节可以避免这个悲剧产生？如果是你，你会不会中招？如果你觉得哪一个地方如果产生了改变的话，或许他就不会中招了。关键是什么？ 我觉得这个过程啊，从凯特哈德森他成为看护开始，对不对？ 嗯。 要是我的话，绝对不会中招 啊！绝对不，我以为， 因为我在一开始的过程中就不会去当别人的看护 哦。 所以、 欸、其实我跟朋友一起看的时候，几个人也说、欸：“这么恐怖的房子，我当下立刻离开， 是不是？” 看到老太太第一眼我就走了。 对，那么而且这么大的房子，你要我不知道他要不要兼打扫，看起来是不用哦。 不用，他说打扫是老太太的责任， 是就是要当一个人。人的看护，然后那个人又不是自己的亲人， 中风瘫痪的老年人， 我还真的觉得从一开始我就不会踏进去，所以在流程图里面第一步骤、哦， 第一个步骤就不成立了。 对， 我的话我会是他开车要逃跑的时候，我不会去找卢克。 哦，为什么你不会去找律师？ 卢克。他不是房仲吗？ 他是房仲，他是律师。对，好，他好多重的身份。 我找他干什么啊？ 直接去找警察就好了。 对啊，我找他干什么啊？ 找他，因为他是可以信任的人啊。 但是我还是会去找警察 啊。啊，我知道，因为他里面有一条制约，就是他给他一个潜意识，就是有什么问题，有关于这房间什么事问题，欢迎随时来找我。 哦， 反正我还是觉得 不合理， 这是警察的事。 就是你已经知道老太太。Go crazy 了，然后你带着老先生想要逃出，把老先生先藏在那里，你好不容易逃了出来，第一时间去找专业的警察人员来协助你，可能很多问题就化解了。结果你竟然去找了一个不能相信，但你却最信任他的一个年轻律师，这除了 精虫冲脑之外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他的行为、 哦。还有一个行为，就是这个老先生和老太太，他们是夫妻啊。嗯、啊，你把老先生从家里面带走，然后说这个老太太有问题，在 谁会相信？ 就警察的角度来讲，是你把人家夫妻拆散、到底哪里有问题？ 或者是说， 然后万一那个律师跳出来证明说没有，这个老婆婆是对的。那你怎么办？跳到旁边 去？你连警察也不要找，你就这样逃跑也可以啊。 带着老先生。 对啊。 Why？ 但我们两个知道这个可能没有人会信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真的不能待啊。 对，因为老先生不断的就是 help me， help me， 救我，然后一直他还他超强的，他从二楼窗户爬出去，爬，就是想要离开那个地方。 没想到他又被拖回去。 没想到被拖回去，拖回去的当下他一定很想再跑一次， 但是我想知道维刚的那个对刚刚你的问题的看法， 就是我最近上了一门课，叫做分析问题的几种方法，其中有一个方法叫做流程图。那我觉得蓝豆师就相当符合这个课的精髓，就是在问题会这样子像滚雪球的一路滚下去之前呢，一开始就斩断，断开锁链，断开魂结，所以就是我看到这么怪的房子，我就不要去当看护。 对。 就是从根本斩断 就没有问题、 哦、可是当然因为这部电影要继续演下去，加上这个女主角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护士，所以她可能看到了 这片也十分钟结束， 更驱使她对，如果她是像蓝豆丝这样个性，十分钟就结束了，我们找下一位这样，哎、欸，但就是她的那个嘛，前一个看护嘛，就变成她那个这个卡洛琳就会变成前一个看护这样子。欸、所以蓝豆丝就是那个前一个看护逃过一劫的人、哦、好险、 欸、 我个人是觉得他因为有爱心所以继续做下去了，但是如果他的朋友不要介绍那个巫术专门店，在那个洗衣店楼下的巫术专门店，不要推荐他去然后买一些奇怪的道具啦， 加强他的信仰， 加强他的信仰， 还自己不进去就说你先进去吧，我不信，所以你进去就好。 嗯，其实我个人会把它做一个非常好理解的一个结论，就是当我们想要吸毒的时候，当我们没有吸毒这个瘾的时候，我们因为好奇而去尝试了一下，你就中了， 完了， 你就信了，你就叼住了，卡在那里了，你就会持续的继续下去。啊，或者是说你本来不喜欢钓鱼，但是有朋友邀你去钓鱼，你一开始都拒绝，我不喜欢钓鱼，我不喜欢钓鱼，我不喜欢钓鱼。哎，拒绝了三五次之后，有一次你想说好吗？我就去看看你们到底能够有多好玩嘛。通常这样子的人呐、啊，他就会爱上钓鱼， 就真的被钓，自己就被钓 对，就他就被钓了。对，但是我没有说钓鱼是不好的活动，我只是说 类似这样， 所有的事情你就是要先有第一次的尝试， 嗯， 第二次的尝试之后，你就会才有机会陷入其中。对，那我觉得像 你不开车，你就不会出车 啊！ 哎、欸，这个 对啦，没算算是是没错， 被别人撞， 哎、欸，有可能被人家撞了。 那你不会自己去撞死人 嗎？交通工具也会出车祸， 你不会撞死人、啊， 也会出轨啊！ 啊，你不会撞死人， 你还会被人家扎， 对不对？ 对，我认为，嗯，他的朋友间接的害了他， 所以这证明了不怕神对神敌人，只怕猪。 这就是死公务员心态啊！多做多错，不做不错啊、嗯，不是吗？ 所以这心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可是就这个故事来说， 是好的， 好的，不错不错嘛。我干嘛去那个巫术的店里面买道具呢？我干嘛跟巫术专门的人士请教呢？如果我不买、不听、不看，就不会信，不会信就不会中招啊。 对，真的， 真的哈、 哦。那我个人是还蛮鼓励大家。 多试多看多听多做， 不是我，因为最近天气很热，我最近变得改成比较鼓励大家乖乖待在家里。 对， 因为真的太热了， 哎、欸，真的走不出去。哎，我觉得这两天太疯狂了，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3-4点，那个 天气太热了。啊、 欸嗯，对不起， 不会啊， 因为我发哦，对，我要那我可以借这个节目呼吁一下吗？ 请啊！ 呼吁要约，不是呼吁要约蓝豆丝出去的人，千万不要好吗？就是过这个夏季再说。 太热， 太热， 一天可以飙那个2000cc 的汗。 对啊，因为我朋友就是传那个哪里有表演，或是哪里有什么 要一起去看，我很想跟他们说那个下午五点之后再约吧，就是 冬天的时候。 对，冬天的时候。 Wake me up。 对。 九月来了再说这样。 可能九月还 是有点热， 等秋老虎过了好了。 好了，我知道，我觉得我们刚刚 的想法都不够科学。嗯，流程法的第一步应该是，有邀请，对不对？ 对。 那就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大家不是说，没试过就试试看好了，或者表示。这种我想宅在家里，这种想法都太过极端了。应该是要做的事情，是商业那个工厂他们做的一个方法是，失效模式及风险分析，像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，他们会先评估说，这件事情做下去有什么风险，这个风险的分数是几分？那我要如何把这个风险如果发生的话继续走下去，要如何把这个风险压低？就好像今天我要开车去山上玩，那我可能就要先想想，有可能会掉落山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爆胎。 那我要怎么做？就是先去检查轮胎嘛，然后精神好不好嘛，等等的。 所以对女主角卡洛琳来说，应该是有个 checklist， 谨慎评估。老先生和老太太的感情状态， 他们信用调查吗？ 对他们进行信用调查、 啊、之类的。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，上一集的还是要让子弹多飞一下。 你的意思说，你拿到这个 offer， 就是那个公司面试完你之后，给你那个聘书的时候，你说等一下，我要想六个礼拜让子弹飞。 不是，我们上次的说法是，我们上次说你要做功课。 对，所以我说，那你等一下，我 等 到六个礼拜之后，我做就是你们的那个信用调查给我之后，我才要决定要不要去你公司上班。 我们常常做事情是当下立马就去决定，连功课都懒得做。 说要像伟刚这样子吗？就是两家学校互相比较了三个礼拜、四个礼拜之后，才好就填了那个入学申请这样子。 可能是要真的要谨慎评估啦。我觉得就是去拜访两边的教授啊，然后调查两边的课程表啊，那跟两边的这个学长姐、学弟妹、同学多多的讨论一下，真的去了解他们发表的论文期刊啊之类的。做足了功课之后，你就会心里面就会有一个想法，那你就可以依照这个想法去做。可是其实我认为。这个可行性评估啊，女主角也有做啊，不然她干嘛去请教那个巫术店的专门店的这个老板呢？她特别去跟她请教，我有碰到这样的情况，你可不可以教教我？她就是进行了可行性评估， 真的 才发生这样子的问题啊！她简直就是进了那个门就出不来了。 我以前在读那个三国时代的历史的时候，我有个心得。就是那个时候，就是一个人如果想要骗你的话，他只要用心，他一定骗得成。就是他可以好几层，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心机非常重，你知道吗？ 重到一个不行。 就是他们可能要干掉一个人，他们就是好几层的那个骗术。就是你最后一定会中，只能这样讲。如果有人要干掉你。他一定干得掉你那种概念。 好，我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继续探讨这个骗术， 心机骗术。 好，休息一下。 如果你不相信葫芦，那么他就无法伤害你，是这部电影的核心。卡洛琳也了解这个原则，却因好奇心驱使，以及对老人的投射心理，使得卡洛琳开始半信半疑，最后陷入危机。 欢迎回来，我是维刚， 我是希杰， 我是蓝肉丝。 我们刚才讨论到了这个骗术为什么会骗到人，希杰很有想法。 我举一个比较好理解、好简单的现实生活中的诈骗集团的用手法给大家听，就是你会突然收到法院寄来的 单子，然后说你欠什么，欠人家什么钱，还是然后所以要把你的什么财产收回去， 嗯， 有没有？ 有、 就是、 ATM 转账之类的， 不是 ATM， 是说，因为好像说那个人只要提出说你有欠他钱给法院， 嗯、 那个叫什么假扣押吗？还是什么、嗯、 之类的， 忘记了，反正就是。那个其实是真的是法院的单子 哦， oh. 但是你因为你觉得说我没欠人家钱，你一定会觉得这张单子是假的嘛， 嗯， 就把它丢了。你每次都不理他，好像不要多久，那个东西就真的可以是 就成真嘛？ 对， 因为你没有对他进行 处理，就是歹徒会利用这个法律上的漏洞来进行诈骗， 真的假的？ 就变成你我在那天有听广播，他是说要你收到这个单子，你要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欠人家钱，你要。主动把那个一个就反驳的信啊寄回给法院，这样才行。但是有些人是因为就觉得说那不是真的，所以他就是很聪明， 没有进行做任何动作， 就是一直否认那个，就你反而中招了。 这没有东西就丢掉，然后结果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就强制执行。 对对对对。 但是这个感觉上是一种因为。我个人的消极不作为久了，那人家就主动积极的作为来剥夺掉了我的资产、嗯、所以其实这过程中我也必须要检讨为什么我总是消极不作为，对不对？ 就是因为你不信，他就是打死不信啊。 对啊，那跟这女主角有类似的概念啊。 可是 他真的 有欠人家东西吗？ 没有，完全没有。 那这一就是假的不是吗？ 这个东西他跟法院提的时候，他只要说那个人有欠我什么东西就好了。 嗯， 那可是法院也不会查证说他是真的，那这个法院在干嘛？ 没有没有，好像不用，真的不用。 法院就是要给你一个澄清的机会啊， 所以他才寄那个单子给你啊， 他让你来澄清。 啊、结果你一直消极 的，因为你觉得 法院就采信为 真 的， 对、 嗯，所以也不能过度的消极，过度的还就是觉得自己有站得住脚就不做事。但是事实上，法律不是保护弱者或强者，而是保护知道法律的人。 所以现在哪？ 就像这个女主角一样，她因为不了解巫术而想要去了解巫术，但她越了解， 越积极作为， 越太积极作为了， 嗯， 反而中招。 你们觉得有没有觉得人生是一场艺术？ 不管你怎么做，都会中。 真的， 我觉得以这个故事来看就是这样，就是你消极作为、积极作为、半积极半消极作为、不作为 都中， 都会最终都会是一个悲惨的结局。 你看女主角就好，她越积极，然后最后还把自己框在那个圈圈里面， 超积极的 画好那个圈圈， 她还会念咒语， 对，然后 她什么都学会了， 然后割头发、鞋什么都有，但是自己走不出去那个圈圈了。但是他如果什么都不作为的话，他可能会默默的被毒哑， 嗯， 灵魂还是被交换，所以他该怎么办？不要当看护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 要 当看护。哦，看护真的很辛苦，还会被人家交换 栽赃，有没有？ 太惨了， 身上有 O 叉还是不是你弄的？嗯，殊不知压一下就 O 叉。 所以这个电影，这个电影还有什么能值得讨论？我们认为它是经典呢、欸。 好奇心 杀死猫， 对， 他好奇的去打开了楼上的阁楼。 你拿到一把钥匙，可以开这一间别墅所有的门，你就真的去试了吗？ 我如果是我会啊，因为你告诉我说这可以开六七十间的门啊，我就想要每一间都开开看里面有什么、啊、而且我超喜欢探索的，到一个新的环境我就很喜欢，我觉得跟以前玩 RPG 游戏有点像，就到一个环境之后你就想要按空白键探索，哎，获得皮夹一只，获得书本一本， 进去我会全地图全看， 地图全探索，你就他要告诉你这钥匙可以开全部的门，就想要那每一个门我都要， 每个书柜都在前面按一下空白， 对， 所以你们就会像女主角一样把自己画圈圈哦。 有可能要看我收集到什么宝物， 所以我们这一集也在鼓励不要过多的好奇心， 真的。然后 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多反而越容易受到伤害， 像这个毒品这种东西是我们本来在好奇之前就已经知道它是不好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拒绝它， 克制自己， 对，可以不要去好奇它。 但是像今天这个凯特哈伊哈德森，凯特哈德森，我是讨厌别人插嘴还讲错的东西， 对不起。 凯特哈德森，他这个门，他好奇的那扇门，我们本身并不知道他的属性是好还是坏啊，所以你一定要试了才知道。 嗯， 所以有些东西是要有前人去。 但当他试到中段，看到里面有一个好多个瓶瓶罐罐装着昆虫的尸体啦、蛇的身体啦、某种动物的脑啊，看到这么多，感觉就是像巫术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应该就会默默把门关上，假装我没有进来过，而且我以后也再也不会进去，因为太恐怖了。 你会辞掉工作吗？ 我可能会， 我也会， 也会辞掉工作，因为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巫婆的家。 那搬怎么办？搬怎么办？ 他还一直进去，一直进去。 那个老先生怎么办？你们还救他吗？ 不要救他， 有所舍才有所得啊！ 哦，舍掉班的生命，得到的是自己的安全，是这样吗？ 如果我的话，我可能会做这样自私的举动。 我真的不会到阁楼去，因为阁楼好脏，好多灰尘。 那 对啊， 那 被呛到那一刹那，我就下次不要再来了，好脏。 对啊，所以你看我在流程图的第一段就掰，就不会有这个事情， 斩断魂结。 嗯，但是我要想要讲一下那个相信的力量， 嗯， 因为最近因为我灵魂分享出去的太多，导致自己本身有点虚弱，再加上工作的时数一直没有降低的情况下，我就寻求了法器。 法器是什么？ 就是要排解负能量的法器，因为我觉得我身上太多负能量了。 嗯嗯嗯， 对，所以如果不把这个负能量往别的地方排的话，我怕到时候影响到英雄旅程的听众，该、 哦、 怎么办？ 所以你用了什么样的法器呢？ 就是我就去找了一个，就是人家告诉我说要排解负能量，很多水晶，大家有没有听过水晶？ 嗯， 不同颜色的水晶会让你有不同颜色的能量，比如说黄色的水晶就让你有财富。 等一下，我必须。我不想接受这些，我不想接受这些讯息，怎么办？我应该在流程图先把它砍掉。 好，那我 会不会我等一下也去买水晶？ 我 好怕。 负能量好，你不要去买，你不要跟。 糟糕！ 我只是告诉我自己说，对我真的必须要化解一下我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去找一个可以排解负能量的水晶。 什么颜色的？ 它其实不是水晶，它是黑色的黑曜石、 哦、 石头。然后我就把它挂在我的右手上，因为右手呢是可以是能量出的地方， 嗯、 一个人能量出的地方， 出去的地方， 对，出去的地方。左手是进，右手是出，对。然后我想说，那是就试试看呗，对。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科学性的节目，所以我还是得稍微平反一下。昨刚刚你说能量是。人类的什么手 气场 是左手进 右手 出，请证明，证明给我看呢、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你证不出来。好，我只是要观众听的时候不要什么别人讲什么就听进去。 那大家有没有那个磁场？地球磁场不是以前都会放一个地球磁场吗？ 嗯， 就是一个循环。 嗯，对啊， 有左右，所以才有正极、 N 极、S 极 啊。 嗯， 所以搞不好人就是有那样的磁场。 搞不好证明啊。不要把假设当事实，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。 但是我只想分享相信的力量，因为我相信我这个黑曜石可以能帮我排解这个负能量，所以我 相信。那你愿意在第几集？ 第五季最后一集。 你愿意在第七季的最后一集分享一下你对黑曜石使用后的一些 心得？ 可以啊，那就是在 我要科学的 3个月吧， 3个月后 我要科学的。 好啊，大家请帮我记下来。 嗯，要实验组和对照组。 但是我现在才开始用一个礼拜，两个礼拜， 好， 一个礼拜，对。大家觉得我声音听起来是不是精神多 了？超精神的，至少我们另外两个快死了。好了，这一段就先到这里了。 好， 结语的时候我们来讨论一下第六季要做什么哈。 嗯， 好，休息一下。 故事的结局，虽然卡洛琳口口声声说不相信，但她已经开始使用狐毒的材料和技巧，试图与邪恶的白欧蕾对抗，如同吸毒一样。卡洛琳已深深相信狐毒的效力，而被恶人所役。 欢迎回来，我是蓝豆丝， 我是伟刚， 我是希杰。 第五季的最后一集毒药聊的也差不多了吧， 接近尾声了。 这部片真的很经典哦， 我觉得是有一种哇哦的惊讶感，看完之后会有一种哇好看。 那你们觉不觉得它跟其他的惊悚心机惊悚片略有不同，还是其实都一样？ 就是它的元素不太一样， 想要骗人骗观众， 越是想要骗你他就越不骗你这样，然后越是骗到你这样。 好，那我觉得我们的第六季呢是不是也要来导入一些这样子的元素呢？ 什么的元素？ 就是小众文化跟人家不一样，跟人家不同，跟主流文化不一样的东西。 就我们跟主流文化就不一样， 像我们也是啊， 完全跟那个主要的广播电台不一样。 主要的广播电台有哪些特色？ 流行性很强， 追着流行的议题走。 对， 就我们现在都在聊2003年的电影啊， 2005啊， 2005年的电影， 还有1997， 1988年的电影。 对， 我们非常的非主流，我们想聊什么就聊什么，因为我们是自由的。 嗯， 是这样吗？ 不会有人来管我们说什么要讲，什么不该讲。 嗯， 因为一旦有了那些电台，他们有广告的压力。比如说像那个 Hito FM， 他们就必须播那个音乐，都是他们这个礼拜强烈主打的音乐。我曾经一整个礼拜因为在加班就听他们音乐嘛，一整个礼拜都一样欸， 都在播那几个歌，固定 那 几个歌手， 十首，就是东洋的十首，西洋的十首，然后中那个国语流行的十首。 那他有骗你的意思吗？比如说哦，又一位听众留言，他说他希望点歌这一首 Hito 排行榜第三名的歌曲，那我们现在来放一下。 没有没有，他是没有这样讲，但是他就是会不停的洗脑，就告诉你这十首歌就是现在最流行，你不知道就落伍了，这十首歌就是最流行的这样。 还有他的业绩的压力。 对，然后韩语也是，韩语的音乐也是这样。 是，好，所以我们聊的都是一些，我们希望在第六季聊一些小众的，大家比较接受度比较低的， 或是大家根本不太知道说有这样的东西存在的。 比如说像希姐和我很喜欢唱的《喵电感应》，算不算呢？ 完全就是 喵喵喵喵喵 电感 应， 是属于次文化的。 那像是我跟希杰最近在玩的自平衡车，它算是次文化吗？ 目前还不是主流的交通工具， 不是主流的交通工具。 我又要插话了， 是 因为我上次看到一个女生， 嗯， 就是短头发很帅气的一个女生， 嗯， 她穿的那个平衡，她用了那个平衡车，在那平衡车上面等红灯，她手上拿了披萨，她去 Pizza Hut 拿外送。嗯，就是拿披萨，然后旁边抱一罐可乐，然后就这样子回家了。 哦，好方便的感觉。 好帅哦。 但是我跟你讲，平衡车我可以讲一下，我上个礼拜天 对 发生一件很丢脸的事情。 如何丢脸？ 因为我号称从来没有在平衡车上摔跤过。 嗯， 结果呢， 我还这样时时提醒别人，就跟我一起去骑的人说，哎，不要这样做，不要这样做，可能会跌倒这样子。 嗯， 危险哦。然后，但是呢，我那天就跟我一个好朋友叫做来福哥，去那个台北那边骑，就圆山那附近去骑平衡车，然后骑一骑，因为那边有时候还是有一些民众在那边走路，那就或者是那种运动，那有两个人，一对情侣在骑那个滑板，正常的滑板，那我们骑到后面了，骑他们也骑蛮快的，这样，然后这时候来福哥就说：“哎，那个女的好像很正哦。”然后我就说。是吗？可是他现在背对我们看不到啊。他说：“好啦，不然他就说好啦，不然你先超过他们，然后再回头假装叫我，然后顺便看一下那个女的长怎么样。” 嗯， 我发 火， 好无聊的勾当啊！ 然后我就加速了。加速，加速，加速！但他们其实真的很快，很难超越他们。 他骑滑板比你骑 折板吧， 就是大概跟我差不多 是 等速。 那是折板还滑板？ 我就是要左右那种。 那是折板。 折板。然后呢，好不容易快要超越他们的时候，对象来了一台脚踏车。 是。 然后我这个时候，因为我又想要更快的加速，所以我重心往到非常前面。 噔了。 我的重心到非常前面的时候，我两只腿呢，它脱离那个中间那个平衡感了。 哦。 然后我想要往后的时候，就会被那个平衡感卡住。 哇哦！ 变成是我要回头回不去，我只能继续往前。这个时候我就慌了，我就赶快跳下车。 哦。 然后那台平衡车就怎么啾啾啾啾，然后要抓它，然后又抓不它，因为时速还蛮快的，十几公里吧。然后就很丢脸，在我们要看的那对情侣中的那个女生面前，就是追车，然后差点跌倒，然后最后还是很安全的站稳，然后并且控制住平衡。但是这中间过程大概花了我二三十秒吧， 非常的有趣呢， 非常丢脸， 手忙脚乱， 非常丢脸。对， 就看到一个阿扎西的脸。 然后重点是那个好，就这样 正吗？ 还好。 还好， 值得吗？值得你手忙脚乱吗？ 我觉得不值得，我 不值得 去做这么丢脸的事。 那好险他也不正，所以你也不算太丢脸。 我没有说他不正，他只是、 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正。哦，好啦，反正我们就是要讨论一些小众的，所以自平衡车到底算不算？现阶段算。 可是现在很多名人在用了，算吗？ 他只是要崛起而已， 普及率还不算高。 可是我们讨论过吗？类似啊，类似。 那在乡间。桥下那边乱涂鸦的涂鸦客算不算呢？ 算。 哦，那喜欢打 PS4 啊、Xbox 的这样子的年轻仔仔， 不算。但是宅这个算。 那玩那个遥控汽车呢？ 遥控汽车、无人机、遥控飞机之类的， 算吧。 反正。怎么样算？怎么样不算？ 就是懒惰是说了算。 我就是对，就是我们这个团队想要聊的时候，它就是次文化。 对。 然后以后是不是次文化，我们不知道。在这之前是不是，我们也不知道，随便。 我 们想要聊。 我觉得他是，他就是。 那柯文哲柯市长是不是次文化？ 当然不是啊。 但是我们想聊他呢， 也可以、啊嗯。 那他就在这一集的那一瞬间成为了次文化的一种。 对。 这就是我们的判定标准， 没错。 好， 是不是很严谨？ 超严谨的， 对啊。 好，主管， 那就这样子啦，第五季就这样结束了。 天哪， 有点感伤呢。 是、啊， 那会休息2个10天，所以这一集会是722上，那再下一个第六季就是812了。 8月12号， 那就大家到时候见啦。 嗯， 晚安。 拜拜， 午安， 拜拜， 拜拜。